每晚九点，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在地图上查了无数遍距离，从世界到中国地图，我看着地标越来越多，不认识的地名越来越多，线条也越来越复杂，反复的从西标注到东。我总纳闷，一条江上的我们为什么相见就那么难。我数学不好，也怕黑色的笔不够明显，于是我用鲜红色的线条连接着不同的地方，计算着不同的时间和公里，做着明显也最不明显的对比，但始终始点和终点都汇聚到两个点上。我想知道我们离得有多远，要多久才能到。我想来看你，在这个悠长的假期，他们都告诉我说不要走太远，你会回不来。陌生的地方安全感是没有的，他们也说不要一个人去找你。陌生的城市会吞噬了我，但我仍旧是在前一个月就计划着要买车票还是机票，需要在哪儿转换，是要带红色毛衣还是白色裙子来看你，是背书包还是拿提包，素颜还是化妆，夜晚到还是白昼到，我想了好多好多，就差决定来了。我怕你不来见我，把我丢在陌生的那里。我不想再在街头像个流浪的人跑走，我不想千里迢迢来被你抛弃。21岁的生日，我想和你过，假期也想和你过。我想在傍晚拉着你的手一起逛街，也想在白天跟你一起寻觅不一样的风景。你也许已经熟悉了那个地方，但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，唯一有味道的只有你。我想和你，和一个不会走错路下错站的你，一天一天的快速记住和理解这个城市。可以在白天，也许在黑夜。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做好了来见你的准备。从去年到今年，从夏天到秋天，夏天你说你要来看我，我买了两条平时碰都不会碰的裙子等着你来，换了发型等着你来，更改了饮食等着你来。后来夏天过完了，我们也冷战了，事情终结，情人总分分合合，我们却没有越爱越深。唯一正确的的确是分分合合。夏天的时候我说我告诉自己不要来见你，于是换了旅行箱，买了好多衣服， 做了好多保养，一切都只是想在你突然见到我的那一刻看起来是美的。事到如今，又一个夏天过完了，你依旧没来，我也依旧没去，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隔断了。我以为有结果的爱情，你的情绪我感觉不到，故事也无法参与进去，更不可能把你解决问题开到心事。你当初说因为不能在我身边所以要分开的感受，我如今已经领悟到，身不由己是一个好词，只是事到如今，我还是执拗的以为你爱我，为什么不来看我？ 勇气停在原地，不知如何走下去。 见的朋友突然问我，还爱你吗？对呀，我还爱你吗？我突然不知作何回答。说来我们已经认识11年了，从年少无知到似水年华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你是我在这些年里做过的最繁华的梦。我曾一度认为我挺可以和你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可事与愿违，最后你选择和我形同陌路。我甚至来不及问你原因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你就从我生命中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就像你从未来过一样。我拼命尘封那段回忆，生怕一不小心打翻过往。回忆很美好，总让你会心一笑，但回忆很残忍，会让你心如刀绞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努力不去回忆关于你的一切，只为了过得好一些。我很清楚，想你会一发不可收拾，我会过不好当下，又回不去从前。我只能假装把你遗忘，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过好我的一生。我想可能再见之时，我也应该不会问你选择躲避我的原因。在你面前我总是这样乖乖抑制住我的所有妄想，拼命后退妥协，因为我怕我稍稍跨出一小步，就是我们平淡关系的终结。可能你是我躲不过的宿命，也许我注定把这一切葬在青春回忆里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明了这些从未说出口的浮躁，大概你也不会想到，这个你认识11年的姑娘，你曾是她全部的梦想。说来好笑，坦荡荡浮夸的执着，像是小说和言情剧里的主角，却上演在了平淡无恋的人生。这是我的幸运，还是我的豪杰，我终究不得而知。就像是突然明白了执迷不悟，又突然明白了此生无憾。说到底，我根本就不想知道值不值得，也根本不想知道是否爱错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我懒得过问对错，也懒得去听世俗的劝说。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？我很想你。我爱的你，是否记得我们过去全部的回忆？ 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,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, I could hold with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. I know you haven't made your mind up yet.

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从那天开始就变得多嘴多舌，只为了隐瞒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。那是不小心升起在海面的日落，第二次天亮你转身在黑夜里消失不见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渐渐温暖的沙滩上。海浪推涌着回忆，拍打在细软的沙子上，被明亮晒得周身滚烫。我遇到了我的绝无仅有，在怔住的一瞬间又再次磨灭。我在沙滩上寻找着你来时的足迹，可耀眼的沙子早已被海浪重新修理得平平整整。曾经有个姑娘和我说，大约1%的几率都有可能成为现实。我想，我不该相信。我开始问自己，是不是还记得一起度过的节日，每一次的四目相对和那些在床上的酣畅。有时我们会谈起你该什么时候嫁给我，食物该由谁来料理，每天在第一次看见太阳的时候亲吻对方，蒸发的回忆又和我开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玩笑。可这是和天涯一方的你仅存的联系，我莫名其妙地开始恨你。为什么在我最相信爱情的时候，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？又和你的家乡清流一样美丽，我开始说服自己从没爱过你，只是大街上的相逢一笑的过客。而我意外地记住了你的模样，期待能再次遇见你，却遥遥无期。你也没留下姓名、地址和电话，回眸进了人群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只是我印象里最深的一个路人，我也只能朝着你离开的方向注目发呆。吞掉做过的梦吧，再也不会和谁谈论起不存在的故事。你说我有我的梦，你有你的事，对吧？天黑的时候，

切都是老样子，你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点上一杯你最爱的长岛冰茶。我知道你要失恋了，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想起我。你总说爱情就像长岛冰茶，看似甜蜜却藏着危险的后劲儿，所以你每次失恋总会喝上几杯，半醉半醒的状态下一遍一遍地喊着你前女友的名字。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有几个心，总是能在失恋后表现得极度悲伤，然后不出一个月又另结新欢，然后分手伤感新欢乐此不疲。根据时间顺序，我把它们称为 A B C D E。 A 是你初恋，青涩纯真的学霸级班花，你们好了三年，最后死于天各一方。那次失恋你沉醉到天亮，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勾搭雌性生物。 B 是你隔壁大学的，开始于一次联欢，他倒追的你，对你无微不至，但是你却压力倍增，于是不欢而散。 C 和 D 是你暧昧的对象，用你的话说就是自己送上门的，不要白不要。 E 是你最近的女朋友，不过现在可以称之为前任。关于这个 E 我不想多说，我不想说你为了他放弃了大好前程，只身来到他的城市。我不想说你为了他甘心窝在不足30平米的小房子里面做设计。我更不想说你为了他已经提前买好了求婚戒指。只是爱情那么变幻莫测，谁知道下一秒是哭是笑。我能做的也只是陪你喝酒，听你诉苦，然后再送你回家。我总觉得一个人不会单纯的对一个人好，除非喜欢。友情如此，爱情更是。对，我就是喜欢你，还是不计得失毫无指望的那种。然而先爱上的人总是卑微低入尘埃，我甚至不敢告诉你我喜欢你，甚至我们相识多年。即使我知道你所有的小习惯，即使我比任何人都喜欢你，只可惜我喜欢你跟你没关系。我知道你之后还会走马观花一样的恋爱，你身边还会出现 F G H 甚至到 Z， 只是我却不能成为他们中任何一位，因为在你心中我是代表兄弟的数字一，即使排在首位，属性也是兄弟，注定我可以陪你哭陪你笑，却不能陪你到老。说真的，这样的日子我过累了，最美好的时光用来等你回头，最好的爱却随着生活一点点的磨灭。毕竟童话都是骗小孩子的，如今我们是大人了，大人的世界需要的是稳稳的幸福，正好我也需要。既然你给不了我，那就不要怪我安静的退场，或许早该离开了。有人说每个人的离开都不是突如其来的，而我只是弄明白了一件事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吧。 Coming